唔係講下。 大家好啊！今日牛醫生嘅狗護士嘅錄音時間又翻到，好難先做，先揾到牛醫生上嚟做錄音噶。牛醫生，我知道你呢排考試唔得閒，但係 筍哥去咗邊啊？ 筍哥翻出差去大陸。 哦，係啊，本來今又係揼骨團啊！ 屌你唔係，本來今集要停，喂，好多老友啊，好掛住你啊！ 都唔係得一個啫。 唔係，好多人話掛住你。 好多人留言用大陸用簡體字嘅， 因為啲大陸人嚟㗎，啲內地人，我哋唔好講大陸人，內地青年，好多人支持我哋。我哋今日講一集係 Q 咩啊 ？Q 都講。我哋讲下绿色和平号啦， 绿色和平 号，唔系绿色和平号，嗰只船，嗰只敏俊号俾人撞嗰 边，讲咗啦，屌你，特捻得撞佢啊， 特捻得撞佢啱啊， 特捻得撞佢啊，屌你， 跟住唔讲呢度，我哋讲咩咧？诶，讲呢个清明上河图啊， 清明上， 你有冇？我冇啊，买飞去睇喎。 我买阿宝宝龙叫我买，我买唔到。 头先咧，我就睇电视讲啦，原来咧做嗰个人咧，嗰个艺术总监原来咧考历史成日肥佬啊， 系咩？ 系啊，不過佢做個軟件勁啊，真係 屌歷史背出嚟㗎嘛，屌你嘥撚氣啦！ 好好睇喎嗰段嘢， 你有冇場？ 我冇啊，頭先喺電視睇咗啦。 清明上河圖喎， 係啊，啲動畫嘛。 屌你好撚！ 唔係我中意麥兜嗰個清明上河圖啊，嗰個做得勁喎，嗰個都要用咗兩年幾時間做啊，原來。 邊個啊？ 麥兜有一段啊。係 咩？ 係啊。 講嘅話， 係啊，真係 其實清明上河圖嗰個彈個麥麥頭出嚟啊！ 不過嗰啲人就好犀利啊，嗬！ 唔係大陸啲人做軟件好犀利㗎，同埋大陸 大陸而家做乜都犀利啊！ 唔係最犀利咩？做數咧， 做導彈都犀利啊！真係 做導彈唔夠犀利，做數啊犀利啊！你睇佢做條數，屌你老尾閪！你睇嗰個乜鬼嘢？你講嗰個 QE 啊？ QE2 美國印銀紙啦， 佢其實係咁嘅一段嘢就係嗱咩叫 QE 咧 ？QE 就係。個市場冇錢，咁咧聯邦儲備局咧就會印銀紙啤落個市場度，咁咧個市場咧就期望嗰啲人咧就會借翻俾啲公司，啲公司就會增加啲職位。 期望就唔係啦，期望就係咁，但事實上就唔係，啲錢咧全撚到咧周圍喺新興國家。我話俾你聽，而家最嬲係邊個國家？ 印度。 今日講就係巴西啊，巴西好撚多啲錢入撚曬去， 咪炒嘢咯，炒到啲物價狂貴， 所以佢要加税啊啲嘢全。 真係慘住人寰啊！屌你，你諗佢 要報復啊！而家巴西嘢。 相情愿地系话俾你听，以为为你好，点知啊仲衰啊！ 啲钱咧就浸喺边度咧？浸喺啲唔应该嘅地方吓，咪股票市场啊嗰啲啦。 喂，牛医生你咪买好捻多？ 我冇好多啦，我冇买，冇乜点买。 唉，呢排冇捻赚。 所以咧，我话俾你听咧，就呢排我唔系赚好多，你仲要睇下个股票市场系。就係點樣就係有陣時唔係隻隻股票都升嘅，假嚟升。 哇！呢個樣好攰喎，老友。不過真係多謝曬你，你今日肯上嚟呢個做聲，因為 咁啊美國佬咧就得撲街㗎啦，係咁印銀紙做埋啲咁嘅嘢。 唔係佢本來咧就希望個市道咧能。佢寧願佢係通脹都唔 個問題啊！佢寧願自己貶值啲錢都唔都本來佢想要中國升值，佢而家做唔到咪自己貶值。 自己貶值啦，咁最衰就係即係令到嗰啲新興市場撲一街咯。呢樣係最賤格嘅。 冇所謂啦。 唔係話屌嗰個 佢都做咗出嚟啦，而家 唔係你啊，梗係冇所謂啦。屌係你，你梗係屌你老味狂屌啦。喂，呢排你嘅生活點樣樣？ 生活都好正常，每日都係咁樣。 每日都做緊撲街。 係好忙啫，所以好少錄音啊。 唔係好辛苦，我見你都，因為好多人都即係好問候你，同埋即係見你呢排遇咗好多閪人。 閪人就周圍有噶啦，不過嗰啲閪人咧就日日都係我哋平時喺節目成日講嗰啲噶啦。 屌你老味，因為近年真係見到好多。 咪成日都有噶啦，不過係我哋成長階段必經嘅階段嚟嘅啫嘛。 哇！你真係好灰啊！ 係啊，必經嘅嗰啲嘢。 講你真 係。你身邊嘅朋友來來去去都係落，都係通常你做啲身體即係生活嘅經驗咧，都係圍繞住一個字嘅啫。 咩啊？ 就係錢字。即係你身邊嘅嘢點解會發生咧？都係個錢字。 唔係你冇錢咪冇人理你咯。 係啊，冇人係啊。 唔係你冇兩家 值，佢都唔係冇人理你，有人理你，會鄙視你同埋仇視你咯，都會有人理你噶。你有錢咧，嗱，與其係有錢冇錢，都係揀有錢好啲。冇錢咧，我諗好多我哋嘅聽眾都認同啦，會真係仇視你， 屌你， 同埋會立法噶啦，時候有錢要坐監噶啦， 冇錢要坐監， 要坐監，要坐，真係要坐監噶啦， 要坐好撚耐監添啊！屌你啊， 係，冇錢係好慘嘅， 冇錢啊，冇都知慘啦，屌！ 但係同埋睇下你喺生活喺個咩嘢嘅社會度啦，係好似香港咁，你冇錢就好慘。你話如果喺個農村社會冇錢都好啲，因為你習慣咗嗰個對比。唔大，但系即系香港呢度你冇钱咧，成日都会你有钱都系烦噶啦。但系咧、就譬如啲人会成日喺你身边黐住咁转啊，做好多小动作啊。 牛医生，你系咪谂嘢谂错咗？ 唔系谂咩咁 啊？嗱，话说咧，你话喺农村。 冇錢好啲。咁咧近來咧，我睇咗條電視劇叫乜鬼嘢無線，講個咩咩保護海洋嗰、那個叫乜鬼嘢？ 啊，深海咩就啊乜乜保，深海奪寶係啦。 唔知深海乜鬼嘢？ 你講嗰個新機啊， 新機內啊， 巴布啊，新機內啊。 佢你嗰個根本係旅遊特輯嚟嘅，叫啲撚樣去多啲，去多啲啊，多啲污水啦。第一，第二樣嘢咧。 咁成套戲其實最好睇就係郭秀雲同埋嗰個彭偉忠對波吧， 郭秀雲對波真係哇！ 對波大得骨架大，但係阿彭偉忠咧對波仔就好大份嘅佢， 波就好撚大，哇！真係好撚大飛彈。 點解想當年阿邊個錢咩啊？ 錢嘉樂啊，唔係錢小豪。 錢小豪點解唔玩完唔要佢啫？ 點解？ 合唔知啊？ 唔係錢小豪個撲街後屘咧衰撚到去偷拍裙底啊嘛，俾人捉撚咗。 佢點解有郭秀雲咁正唔要咧？ 唔撚知，可能踢春袋，郭秀雲捉撚住你，屌你老尾日日踢袋，佢唔係俾波你玩。 呢啲地方咧就咁貧窮，其實 佢唔貧窮㗎，不嬲多點。我話俾你聽，嗰度你冇錢慘撚到嘔啊！ 嗰個係咩好貴啊？我真係唔知咪個。 嗱，話説我有一個朋友， 呢個旅遊區嚟㗎。 學聯嗰陣時候有個朋友就去撚咗呢個嗰、那個叫做乜鬼嘢？大耳文嗰個乜撚嘢喺度啊？ 啊，唔知喎。 大耳文 進化論， 進化論嗰個叫咩島？唔撚驚咩島啊？咁嗰個係有即係俾你去旅遊嘅，但係你唔俾帶啲即係你嘅嘢上去個島嶼嗰度。係咁咧個島嶼嗰度就做一啲生態研究啊，之類嗰啲咁樣旅遊嘅。咁話説咧，嗰度咧就有張乒乓台，唔打打乒乓。 係 咁個撚樣就唔記得見到人哋個乒乓啦。你知唔知個乒乓幾多錢？ 賠幾錢啊？ 七十蚊美金。 七十蚊美金 啊，个乒乓 哇！ 你呢又仲唔系抢钱？屌你啦，七十蚊美金一粒乒乓，屌你！ 咁卵贵？ 佢抢你钱啊嘛，简直屌你啲地方呃钱嘅细佬！ 七蚊美金我 七十蚊美金啊粒乒乓波，唔系七蚊啊！我听佢讲，我听佢讲以为七蚊美金，唔系七十蚊美金啊金座啦乒乓，屌你！ 但系嗰边嘅人工好低嘅啫喎，嗰边做嘅。 嗰边人工梗唔低啊！呢啲摆明甩水地方嚟啊！你可以你信嘅福字听我讲嘅分析啊，屌你老母！ 即系呢啲嗱。真係我哋冇去過真係唔撚知嘅真係， 擺明呃你錢嘅呢啲，屌你老味，乜都唔俾你帶上去，點解去到乜撚要租咯？ 唉，真係慘， 潛水又租咯。 唔係嗰度一定係靠潛水㗎啦。 佢咪攞你水咯？屌你，乜都係佢租，佢唔俾你帶上岸嘛？屌你，我話俾你聽，根本人哋計過度過呢個世界第一冇貧窮，即係冇一啲好落後。 呢個其實今日個呢個寶藏，佢會國家用呢個寶藏去發達啦，搶你錢啦。你冇辦法，嗰啲就冇辦法啦。 係啊，呢擺都明呃人㗎，你信佢？ 你話如果印度洋嗰度係乾淨嘅，佢都發達啦，就唔使咁撚多死屍成日浮嚟浮去啦，喺個恆河嗰度係咪先？ 真係呢啲地方真係呃鳩人。屌你攞落恒河游水收你钱啊！而家 系嘛？ 系啊，真系噶！你冇谂住落恒河浸下身，唔使收钱。屌你老母收钱嘅！ 如果屙督尿落去咧， 就罚钱。嗰啲叫罚钱。屌你老母，讲屙尿。 呢个世界，总之有人嘅地方都谂恒河。 医生，我话俾你听，嗰日我同阿宝宝龙行过尖沙咀，尖沙咀海运大厦连卡佛隔篱有个窿，嗰度啱啱有太平门，有个半桶翻嚟，知唔知喺嗰度做咩啊？ 做咩咧？ 屙尿咯。哇！男仔嚟啊，夜晚七點幾鐘啊， 好似咧， 最近呢度咁搞成咁。 哦，係啊，呢度係 生咩 嚟？啊，唔係生性病啊， 唔係啊。 都好似咧，最近咧就係上短片嗰度，啲尖沙咀嗰啲商場有人帶細路仔屙屎屙尿， 真係好撚得人驚。 佢最唔係香港人都好啲，喺街屙屎屙尿都攞啲嗰啲廁紙啊、報紙啊墊住，佢嗰啲唔 屙喺地， 屙咪走啦咗。 唔係嗰條片仲話嗰個係內地人，我見到我半堂翻都喺個屙尿啦， 冇分別嘅，冇分國籍。 冇分國籍，佢要啲閪佬係冇分國籍嘅。 佢要閪嗰陣時就冇分國籍。 啱啊，閪精係冇分國界嘅，係賤就賤㗎啦，屌佢老味。 所以真係好慘。 即係你見啲白人咪又係咁撚樣，屌你老味鬼佬仲撚衰添，我話俾你聽，屌你唔好以為鬼佬好啊。 所以我諗阿譬如阿筍哥成日翻內地做嘢，都應該好多呢啲咁嘅嘢見到啦，係嘛？ 我嗰日先係銅鑼灣同阿寶寶行街，個鬼佬幾撚狗閪啊！去七十一嗰度攞一支茶，即係佢就咁開飲完飲酒啦，出去咯。因為佢 搏 你唔 撚 識聽嘛， 鬼佬都有個，我最近有個客人就鬼佬啦，就轉介做手術，咁啊轉介咗我哋嗰個專科嗰度咧，外科醫生做少手術，因為唔係佢啲割啲粉瘤啫，佢但係我哋轉介佢，因為佢貴啲啊嘛，個鬼佬幾撚閪啊，就係。 做咗幾千蚊、四千蚊咁啦，有千零蚊走撚咗去。佢話：我轉頭去撳錢翻嚟，走撚咗去。跟住線，佢又要拆線嘅喎，佢線都唔撚翻嚟拆，佢自己攞膠紙黏啦。唉，呢啲撚嘢。 屌個老。 跟住好啦，到嗰個專科醫生就打電話俾我，我話佢話俾我聽就佢走咗條數。我話：咁點解？即我都費事同佢講點解你即走俾人走。佢就同我喺度哭訴，佢話呢，佢話專業人員點解都咁撚衰？ 屌，佢專業咩專業？ 佢係工程師嚟嘅。 屌，工程師。 係中文，就係中電嘅工程師。我話喂，冇分呢啲閪佬冇分讀唔讀過書，閪就閪噶啦。外國人以為唔閪咩？ 仲閪啊！屌，邊個發明屌屎忽嘅鬼佬啊嘛？屌，邊個發明嗰啲雜交鬼佬啊嘛？邊個發明吞積鬼佬啊嘛？ 你嗰只貓即刻企起身認同啦，佢有同意。其實佢係鴨頭啊。 边个话你 SM 啊鬼佬啊嘛？ 我话啲人真系 仲卵閪， 我卵恶卵教嘅。你见到到鬼佬打个屁都香啲，你有得佢真系信佢啊！ 香港人最卵衰，见到鬼佬。 如果唔系唔使最近嗰一次啊，嗰、那个澳洲个廿零岁嘅人咪整死的士佬嘅。 系啊。 吓、啊、鬼佬好，佢饮醉酒几唔负责任啊！跟住饮，佢饮完酒仲话， 我觉得呢单嘢判得轻喎。 佢饮完酒最搞笑话，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啊，你照字。 佢仲要话人哋，点解你在我啊？我哋咁扑街。 屌，戆捻鸠嘅扑街。同埋我觉得佢坐得少。 佢坐得少系嘛？ 系啊。 唔系个官判得少啫，唔系你坐得少。唔系佢坐得少，系个官判得少啊！ 咁就真系惨啊！屌，见到鬼佬叩头，见到自己人啊拳头。 系啊。 呢啲正扑街，我觉得应该判咗终身监禁。 同埋最近咪话有个。田螺车咪整断嗰个警员只脚嘅，都系坐九个月啫嘛，系啊，一只脚咁样。 哇，咁阴功！ 要睇咩官判啊，真系。 屌，我觉得个鬼佬应该坐终身 鬼佬就系好捻讨厌噶啦， 好捻讨厌，好捻多鬼佬好捻乞人憎噶。 系啊，冇分别嘅，其实 真系。嗰个人閪就閪噶啦。 啊，譬如你饮醉酒咁啊，那个酒鬼都衰捻格噶啦，咁咯。 咁啊系，呢个系争屌。 所以都系衰捻格。 都系衰捻格，屌你而家人都系衰捻格嘅，呢个即系。即係個社會係咁撚樣，培養咗一班咁嘅人出嚟，我哋冇辦法。 我哋越大就見得多啫，都見到習以為常啦。即係總之自己萬事小心啦。我成日都話行出街，係 咁啦。 行出街人多避開。食飯儘量，大家真係唔好成日出街食啦，避免走啊，即係就係咁啦。 即係少啲同人接觸好啲。 即係好容易同人哋兩嘢唔埋三句嘈交噶咯喎嚇。 而家係啊，人大咗，話俾你聽，真係忍唔撚到好多嘢都。 唔係啊，真係唔知點解。 我都係，所以而家我都唔中意去啲人多擠迫嘅地方。 你冇辦法就話啫，或者你去啲高尚啲嘅地方咯。 高尚啲咪一樣有閪啫。 少啲啦， 少啲， 真係少啲啦，即係俾你揀，你都係行中環啊，銅鑼灣都好過去旺角啦。 屌旺角嗰個咪撚樣。 旺角你就去一係就睇下啲女啫，啲女仔。 啲女都唔好睇啦，嗰啲咁嘅地方，我好老實講，我真係好撚多年未去過，即係旺角。哇！ 除咗去金鑽啫。係 金鑽。我告诉你，有一间公司买嘢，那间叫西武。你去旺角西武，你发觉一样嘢，啲撚样咧个个夹撚住你嘅。原因咧，我 你炒啦，喺旺角人复杂啊嘛。 原来嗰度偷嘢率咧，原来好撚高。 系啦， 咁咧就算有个袋都好啦，都有条铁链锁撚住嘅。中环嗰啲冇 嘅。咪似啊，每个客人入去唔系锁住嗰啲，系锁住客人嘅人嘅手啊，入去你买嘢嘅出声，佢先攞俾你解你嘅锁啊。 嚟撚晒谱啊！原来我问个老友，个老友喺度做保安，佢呢度啲偷嘢率高。捻到唔行啲，咁咧唯有公司啊实施招咩嘢咧？ 系 你哋边个俾人偷嘢过啊某个额，你哋自己负责翻。 真系好难做啊啲。 系啊，即系嚟捻晒谱啊，都偷到。 个社会又变得好快咧，而家越嚟。 唔系，同埋啲捻样讲人权啊！你拉佢嘅时候，喂，屌你老味，我有人权噶，乜捻嘢啊，乜捻嘢？屌你做贼边有人权啊？开张肥贼佢啦，屌你！ 系冇错。 你等今日大陆公安嗰单嘢啫嘛。 系。 你睇下大陆公安几捻英啊！屌你老味，你喺大陆挟持人质咪打捻死。 系啊，点解咧？咁好嘅？ 大陆系咁噶，佢都费卵事同你讲噶啦，你试下挟持人质，系菲律宾咁嘅柒头皮，屌你先同佢谈判。 嗰啲唔人系你人，而家系咁。 唔系，你听我讲，《东方日报》今日买单嘢就系话，唔系《苹果日报》，就系话大陆啲公安英伟点。 其实 错啦。如果你换着香港，屌你又话香港冇人权噶，又呢又咯，屌你。 其实我觉得嗱，两睇啦，大陆人点解咁做咧？因为佢哋 费卵事心。 唔系啊，佢费卵事心，好卵烦嘅，同埋咧。佢唔想你曬警白啊嘛，你再你哋呢個社會人多，一亂起嚟咧， 好撚麻煩， 好撚麻煩啊！所以點解成日啲人話反就反，佢哋話嗱你反還反，唔好嘈喧巴閉，玩一陣好啦。喂你。管唔撚到啊！陣間啲人 係 管唔撚到啊，所以咧大陸人咧就一定要自己自律，如果唔係咧即係 打撚死你，打撚死你係唔需要負任何責任㗎、啊。但香港唔係啊嘛，香港呢樣嘢抌垃圾又負責任，嗰日投訴，一陣間乜七七，唉、哎，真係麻煩。菲律賓仲好，再高度自治嘅地方，你死你嘅事 啊！ 唉，我叫馬秀，馬總統都冇事啊，真係。飲緊奶茶啊嘛，總統。 啱啊，屌！我哋今集錄住係咁多先啊，老友。 唉，好啦。 喂，多謝你啊，吳醫生，拜拜。